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吴金浩播音，圆圆、晋世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，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，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。